被记住的名字。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擦干又流出的泪水，化作漫天相思的雨。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继续，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泪水化作漫天相思的雨。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市将实施非京籍的养老服务人才积分落实的优待政策，符合条件的人群年老之后可以优先入住到养老机构。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养老服务行业平均的薪酬待遇原则上不得低于上一年度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今年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中央气象台近日发布，大气环境容量低、大气自净能力弱等不利气象条件是导致近期京津冀等多地雾霾发生的主要诱因。预计从今日开始到14号，气象条件整体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京津冀地区将不会再有持续性的雾和霾的天气。当地时间1月6号，米歇尔·奥巴马发表了他担任美国第一夫人之后的最后一场正式演说。他呼吁年轻的美国人不要畏惧未来，要为未来而战，并称能成为第一夫人是他一生当中最高的荣誉，希望我能令你们自豪。冬天是四季当中人的身体进补的最好时节，应该利用这个时节好好来补益身体。冬季严寒，可以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但不要过于温燥，尤其是煎、烤、炸等燥热性的食品应该少吃。专家提醒，可以多食用羊肉、虾、韭菜、桂圆、木耳、栗子和核桃等食物。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随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笑然挂在脸上，愿你此刻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会学习太容易。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